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大王海林寄千手，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 布哈等完成了《非诚勿扰》的报名、面试等一系列手续，而向飞心里很清楚，沈化此去对自己来说， 这个课时学费10000，还真有人报名啊！你说说啊，你说说现在的这些女孩子都怎么了吗？这是。这让他一下子就动了心了。可是现在两个人阴差阳错，误会越来越深，关系岌岌可危。情一片严肃，向飞愣了一下，他不明白海潮为什么态度和话题转换得这么快，一时没有转过弯来。片刻之后，他说道：“去，女儿没有别的感情出口了吗？那就是说，他跟海潮真的不行了吗？”做父亲的很奇怪，也大了，但是他的消瘦绝不是因为考研。邓文轩实在忍不住，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声：“你这事告诉海潮了吗？”小可顿时小脸一沉，邓文轩的心也随之一沉，再没有说过这个事儿。他了解女儿，女儿想说的事情不问她也会说，不想说问了她也不会说的。如果她不说你非要问，只能 满意。华姐不满意别雪啊，再去录嘛。沈化摇头一笑，这个我想。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嫁了个窝囊丈夫，小姨嫁得很好，可不幸福。魏珊珊和刘旭刚貌似幸福。定不成，于是沈化决定走。小可听出了沈化的伤感，正寻思着说点什么，这时候沈化手机来了短信。不会说，

向飞主动提及是强装出来的随。心里是有他的，他应该是爱他的。那一刻，只要向飞说出他爱，生活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打住了，他没想到向飞示意让他出去，并且不等他离开，就对着电脑开始 沈化背底门站了会儿，掏出手机给上海男人短信。这会儿有时间吗？没想到对方没有回短信。主动联系上海男人。于是他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。沈化的态度是空前的好，可称得上是温柔。上海男人激动不已，忘乎所以，于是他提出了一直想说而没敢说的请求，那就是一起去夏威夷好吗？马上。差了感觉，所有人都认为沈化只爱钱。如果他只爱钱，以他的条件根本不必受那么多苦。沈化还想要爱，要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，要那种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沈化想发火，他忍住了，他自己真的没有发火的资本。这时候上海男人与他仿佛是逆水 说道，请不下架就不请了，辞职算了，到上海来工作，你这边的一切我负责了。这一下子沈化是真的恼了，他推脱以他的决定在突然之间做出，是死是活一定要去问个明白，无论死活那个声音让沈化过电一般的站立，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，推门进去。 向总，我想请个假去夏威夷。 向飞完全没有想到，他有一会儿发呆，一动也不动，然后身体往椅背上一靠，这么说，电视台组织去夏威夷， 你是一个随便的女子。 向飞没有吱声，他欠身拿起了桌上的一支笔在把玩着。不天然贴切，这是一个有品味的性感的男人，无论是思想、情趣、见识、谈吐和能力， 说现在这电视台这么做有点过了吧，啊，这宣传导向有问题吗？ 沈化明显地听出了。他摇头抿嘴一笑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是跟团。这回答针对的是对方的问题，所以不是其 年假也得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吗？ 不容置疑的霸道。沈化不由的心一阵的急跳，脸上仍然是那么安静。好的，那我就等忙过这段再说吧。 再说什么呀？香妃终于失控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 心里头是细细的喜悦，沈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他把笔拾起来，两手拿着放回桌上，顺势抬头看去。向飞拿起那笔，说了声谢谢，表示沈化可以出去了，他自己要工作了，等等。 自此，问他请假了没有，如果请下来了，如果去夏威夷，他要做一系列的相应的安排。沈化只好推说老板正忙，没来得及请假。可是他心里明白，拖延是权宜之计。事实上，他已经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了。 沈化坐在电脑，不要自尊，宁肯被拒，不要遗憾。沈化努力过了。下班时间一到，沈化关起电脑起身。 又走那么久，对公司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。我当时有点着急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 没别的意思。他赶忙低头，眼睛望定桌子某点，一眨不眨看着，直到涌出的泪水干枯，方抬起头开口。沈化的手机在桌子上嗡嗡地跳起，沈化看一眼来电，正好是那个上海的他。沈化一秒钟都没有耽 误，一都等不得了，要来北京。在电话中，那个男人说有好多话想跟沈化当面说，好多事情要当面商量。现如今露出丝毫的厌恶，反而显得温情脉脉。向飞听沈化接完电话，低声问道：手机、钥匙串、化妆包放进了包里，向飞的声音又响起了：一块走吧，我送你一段。

独身终老吗？对不起。余下的路，车内一直是交通台主持人的声音，他们两个没有再说。 珊珊保胎没保住，邓文轩夫妇和小可接着珊珊去医院做刮宫术了。刘旭刚在从怀柔往回赶的路上，听说珊珊胎没保住，沈化认为很好，正好。以珊珊和旭刚目前的状况看，他们要孩子相当的勉强。结婚再省，不能一点钱不花，更不要说孩子生下来还得养了。一开始得知怀孕，珊珊和旭刚都决定做掉，他们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。不想没等他们去做，珊珊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，到医院检查，晒个被子就出状况。旭刚问是什么原因，医生说不确定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职场压力大导致内分是顺其自然，到实在保不住时再流产也不迟。 于是珊珊就和旭刚决定保胎。旭刚结婚，去珊珊家先得跟邓家说，要先过邓家这一关。邓文轩是珊珊妈他们家的骄傲和主，而去邓家的头天夜里，旭刚在电脑前又忙活了很久，一直到很晚才睡下。 阳光照耀身， 而是礼貌周到的为了联系而联系，这样的联系越多，他们的距离就越远，如同气球的 出版。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转啊转啊的船，就你最适合。